北京时间8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 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上个月末，第16届北京国际图书节顺利举行，5天的时间吸引了超过20万人次的读者参加。本届图书节一共举办了各类文化活动近100场，书展上除了各大出版商带来最新作品之外，还有一些实体书店进行了特色展示。此外，还有不少知名作家现身，为大家带来了精彩的演讲，推介了自己的最新作品。那今天的风从哪里来，我们就围绕着第16届北京国际图书节，和大家聊聊图书方面的新动态。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本届图书节评选出了几位读书形象大使，这其中的一位大使就是著名的科幻作家刘慈欣。在图书节的开幕式上，他向广大读者推荐了一本短篇小说合集《12个明天》。这本书是由包括刘慈欣在内的13位科幻大师共同带来的硬科幻小说集。书里既没有魔法，也没有时间旅行，所有的场景都是我们当下正在经历的未来。什么人工智能、虚拟现实、脑植入、区块链、智能代理，这些场景的设定既熟悉到足以让人产生联想，但又会陌生到让人辗转反侧。如果您关心人类的命运，也对科技的未来充满了担忧，那您就应该仔细研读一下这本书。值得一提的是，在《12个明天》这本书中收录了一篇刘慈欣的最新作品。对于科幻迷来说，《三体》之后，等待刘慈欣的新作已经等了足足8年的时间。这期间几乎每次面对媒体，刘慈欣都会被追问他的新作的进展，但他的回答大致都是一样的，说他从《三体》的第3部出版之后，已经7、8年没写一个字儿了。难道像刘慈欣这样大神级别的作家也有才思枯竭的一天吗？在今年5月，刘慈欣对一众的媒体解释了他近年在创作上的沉寂。大刘说，其实一个作家如果要认真的写作，一辈子也写不出几本书来，他是需要时间的。像我的上一本书，从构思到写出来也用了差不多10年时间，我最后一本书出版到现在也就是6、7年的样子。这很正常，我们总是需要时间才能写作的。还好书迷们今天终于等到了他的新作。12个明天中收录的这一篇短篇小说名叫《黄金原野》，故事发生的时间设定在2043年到2062年之间，讲述了一场持续19年的太空救援。小说的标题《黄金原野》正是那艘被救援的飞船的名字。在不长的篇幅中，刘慈欣不吝笔墨地描述了他想象中的科技成果，其中包括了虚拟现实技术、一种人体冬眠药物，还有核聚变飞船的研制等等。不过这场所谓的太空救援最终却是一场悲剧。等到救援船和黄金原野飞船对接上之后，才发现原来那种人体冬眠药物就从来没有成功过，飞船上的生命维持资源也只够存活15天的，船上的人早就死了，就连地球与飞船之间的联系，原来全都是智能模拟的虚拟现实。 那为什么叫黄金原野呢？这个名字的背后原来还有另外一个传说故事。一位老人在弥留之际把他的几个孩子叫到病榻前，告诉了他们一个自己保守终生的秘密。老人说，在村子后面的一片荒地里埋着大量的黄金。老人死后，他的孩子们就在那片荒地上疯狂地挖掘，最后却发现黄金并不存在。但他们的挖掘让那片荒地开垦成了良田，正是这片田地使孩子们在饥荒中生存了下来。十二个明天这本书有个特点，除了这十二篇科幻小说之外，在书的后半部分还增加了十二篇各界人士的解读文章。负责解读刘慈欣新作的是北京天文馆的朱静馆长，他评价说，刘慈欣作品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一贯的宏大图景，故事本身的设定不见得一定要多么恢宏，但是内核的纲领却一定是关乎全人类的未来。但据说对于黄金原野这篇新作，刘慈欣本人并不是特别满意，他说，没办法，我现在还没能写出更好的来。至于这篇小说合不合您的胃口，那就只能等您亲自读了再来判断了。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我是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刚刚闭幕不久的第16届北京国际图书节暨第25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刚才说了一位图书节的读书形象大使，科幻作家刘慈欣和他的最新作品。那这个时段呢，咱们再来说一位读书形象大使，他就是网络作家唐家三少。在今年的第12届网络作家排行榜上，唐家三少以 1.3 亿元的总收入第六次蝉联网络作家富豪榜第一名。唐家三少也是最为高产的网络作家之一，到目前为止他已经创作了十多部作品，其中最受读者欢迎的就是一部玄幻穿越小说《斗罗大陆》。前段时间咱们聊过盗墓小说的两座高山，《鬼吹灯》和《盗墓笔记》。其实在网络文学界，穿越玄幻小说更是当下非常受欢迎的一个类型，而唐家三少就是这一类小说中的一位佼佼者。唐家三少本名叫张威，1981年生于北京，他的第一份工作据说是在央视的国际网站工作，后来又跳槽到了一家 IT 公司，再后来因为公司裁员，唐家三少尝试了不少职业，比如自己开餐馆、搞零售、卖汽车装饰之类，但都以失败告终。2004年2月，在不少当红网络小说的影响下，唐家三少开始创作他的处女作小说，叫《光之子》。后来他的创作就一发而不可收拾，每一部长篇作品都是动辄100多万字的篇幅，更长的甚至有200-300万字。他的代表作《斗罗大陆》从2008年底开始连载，到了2011年已经写完了300多万字，也出版了纸质图书。同样是在2011年，唐家三少还当选了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他也成为了中国作协的第一位网络作家委员。说到唐家三少这个笔名的由来，他的读者可能听说过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这个笔名取自他从1998年就开始使用的网名。当时最早用的网名有四个，大少、二少、三少、四少都用，最后写作的时候挑了唐家三少来做笔名。还有一种说法是他在电视综艺节目里说的，说自己小时候啊喜欢喝豆浆，而且总是加三勺糖，取名唐家三少其实就是谐音唐家三勺的意思。和那两部盗墓小说被频繁改编为影视剧有所不同，唐家三少的作品主要是被改编成了游戏产品，有网络游戏也有手机游戏，每一部改编的游戏都挺走红。与此同时，唐家三少的写作质量也在受到网友的吐槽，说他文字功底差，甚至只有小学生作文的水平。不过有明眼人说了，您如果真的以为他只是一个会写流水账的小白文作者，那就太肤浅了。唐家三少之所以成功，正是在于他的作品巨大的改编潜力。要想达到这种层次，是需要在写作之前就对作品进行整体的商业化构思，而不是拿来就写的纯粹小白文。要想把文学作品改编成游戏，那就要在写作的时候就带上明显的游戏属性，比如在作品中制定等级阶层、升级标准、种族特色、天赋能力等等游戏元素。这些元素在小说里可以起到打怪升级、带入读者爽点的作用，而且也更容易被游戏公司所看重。唐家三少的文笔也许比不上一些资深的作者，但是他的商业化考量以及他众所周知超过100个月不断更的勤劳程度，却是一般人所达不到的。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咱们分享的是第16届北京国际图书节上的最新消息。图书节上各类活动丰富多彩，其中有一场对话活动很有趣，叫做《故事沟通世界》，文字鬼才马伯庸与汉学家话谈文学奇趣。马伯庸是谁呢？有人说他是一位伴随着网络文学时代成长起来的传统作家。马伯庸的作品主要涉及历史、悬疑、科幻和文化领域，代表作有《寂静之城》《风起陇西》《古董局中局》等等。今年38岁的马伯庸也迎来了他的影视元年，他的小说《三国机密之乾隆在渊》《古董局中局》《长安十二时辰》就相继被改编成了网剧。不过他本人却一直表示没有很真实的感觉到自己红了。学生时代，马伯庸随着在机场工作的父母岗位变动，从一个学校转到另一个学校，那时候他的名字还是马丽。频繁的转学让他不像其他同学有固定的玩伴，但是马伯庸很快总结出了一个转学生进入新环境迅速打开局面的办法。首先要自己摸清楚厕所在哪儿，第二是知道老师办公室在哪儿，第三是跟同桌搞好关系。适应了频繁转学没朋友的生活之后，马伯庸另有妙计，就是交了一些长期通信的笔友。上世纪90年代中期，互联网进入中国，他又把这种笔友互动从现实世界转移到了网络中，开始混小众论坛找朋友。这些小众论坛聚集的是中国第一批理解互联网的人，也就是在那里，马伯庸开始了自己的写作生涯。在进入新千年的头10年里，中国文学出现了一种新的形式，网络文学。马伯庸正是在这样的网络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作家之一，但他的创作轨迹又和其他的网络作家有所不同。他混迹的一些小众论坛，对于一些话题能够真正有效反馈的人，集中在一两百人的小圈子里。如果作者对自己发布的文字中的细节和考据没有足够把握，论坛上的其他人很快就会提出反馈意见。 这种小圈子互动式的写作和2002年后兴起的起点中文网有很大的不同。不过起点中文网面向的是大众，也迅速成为了主流，而这些小众论坛却很大部分都已经销声匿迹了。2006年算是中国网络文学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当年明月开始连载历史小说《明朝那些事儿》，天下霸唱的悬疑盗墓小说《鬼吹灯》也得到了大力推广。这一年26岁的马伯庸也没闲着，他发表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风起陇西》，发表在科幻世界的《寂静之城》也获了奖。2009年新浪微博出现，半年之后马伯庸开通了微博账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微博粉丝并不知道他是个作家，只觉得他是个段子手，但他却因为微博这种短小精悍的媒介形式迅速地红了起来。有人说马伯庸所擅长的那种灵光一闪的恶搞小短文和脑洞设定，正是在微博上得到了爆炸式的传播。2010年马伯庸和朋友出去吃烧烤，一边吃一边聊天，正好看到王刚在电视上砸东西，他灵感乍现，心想如果有这么个小说，天天砸古董还挺有意思的。马伯庸的代表作《古董局中局》就是这么跟朋友吃烧烤聊出来的点子。前几年马伯庸又写了和古典文学有关的奇幻小说，他拿给一个朋友看，朋友看完评价说，你这个东西就像是一个网兜。马伯庸问，什么叫网兜？朋友回答，就是全都是漏洞。他指着马伯庸书里的一句话说，你看你这主角拿着一本书，上面写着繁体字《李太白全集》，你给我说说看，《李太白全集》这五个字简体和繁体到底有什么不同？马伯庸自嘲当时文化水平比较低，因为《李太白全集》这五个字简体繁体其实都一样，他就是为了装写了这么一句话，其实是错的。后来这本书出版的时候，马伯庸还特意在序言里把这件事写了出来。如今马伯庸已经辞了职，成为了全职作家，他依然善于自嘲，善于开脑洞，善于在历史中发现有趣的蛛丝马迹。至于怎么看待自己在文学界获得的评价，马伯庸说，我还真没在文学圈混，我不混圈子，只交朋友。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咱们围绕着第16届北京国际图书节，跟大家聊了几位当红作家，还有他们的最新作品。聊到这儿，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您觉得现在的书贵吗？在实体书店里，不少读者都在围绕着实体书的定价议论纷纷，涨价贵也成为了部分读者对于当下纸质书的评价。它不只是读者的心理感受，根据2018年上半年中国图书零售市场发展趋势显示，光是今年上半年，新书的定价就比去年涨了12块钱。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不少出版机构都迈出了图书调价的脚步，平均涨幅是 20% 到 30%。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让纸质书籍的价格不断增长呢？喜欢读书买书的朋友可能发现了，几年前大家可以用20块钱左右的价格买到一本新书，但是现在不少新书的定价都在40元左右，超过60元甚至上百元的书也不在少数。即使是同一个出版社对同一本书的再版，价格也跟过去相比出现了增长。对于图书价格的增长，出版公司也没回避不谈，有出版社就表示了，近年来受到纸张等原材料价格的上涨，还有其他多重的客观因素影响，再加上出版环节的各项成本普遍上涨，公司只能对图书价格有不同程度的上调。公开资料显示，今年五月初全国就有32家纸厂在短短4天内接连宣布涨价， 涨价的幅度在100到300元每吨不等。这个价格变动无疑是影响到了纸质书籍的成本以及最终定价。对于书越来越贵的现状，有读者说了，像是学生群体在面对定价60、70元甚至上百元的图书时，难免存在购买上的障碍。但与此同时，也有一部分读者表示，就算是涨了价，咱们国内的图书跟国外的图书价格相比还不算贵的。事实上，2017年上半年，英国图书市场的平均定价是8.12英镑，折合人民币是70元左右。爱尔兰的平均价格是11.2英镑，折合人民币大约是95元。不过，海外部分国家的纸书定价，咱们不能直接拿过来跟国内对比，还得结合不同国家的生活环境、人均可支配收入等等来综合考量。单从目前国内纸书的定价来看，如果只是因为纸张涨价的原因带来的涨价，那出版社就应该在有限的资源范围内把内容做到更精。万万不能出现的情况是为了涨价而涨价，或者是图书过度包装等问题。如果是这种情况造成的涨价，那可就真正伤了爱书人的感情了。时间有限，关于书的话题呢，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节目最后送出陈奕迅的一首《爱是一本书》。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你今天在做什么？你是怎样回我？故事书写得很美，谈爱情的人类真是要掉眼泪。可是爱比逻辑厉害，我们都要自由，也要彼此的未来，这好奇怪。结局的状态被时间催歪，很久很久之后会把来龙和去脉写下来。我们会来读爱这本书，怎样才会幸福，爱谁清楚，那颗心在记录，从热到冷多辛苦。 Baby， 我们会来读爱这本书，每个人先结束，爱好残酷，到分开那一天我才真正的领悟，莫非你也孤独。爱家恨等于什么？ 你告诉我。 和你用多就忘了我， 忘不了我， 不好心的给了谁？反正在几年内总是会有点醉。可是爱比逻辑厉害，我们都要自由，也要彼此的未来，这好奇怪。结局的状态被时间催歪，很久很久之后会把来龙和去脉写下来。我们会来读爱这本书，怎样才会幸福，爱谁清楚，那颗心在记录，从热到冷到辛苦。 Baby， 我们会来读爱这本书，每个人先结束，爱好残酷，到分开那一天我才真正的领悟，莫非你也孤独。